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到山下时倒是听了一二，但未曾细听，可否请姑娘详谈？ 他们来前确实是做过一番调查的，甚至比书里写到的背景介绍更加详尽。千年前，石雨山一带是用来流放恶徒的荒凉之地。有一农家少女随父前往灵镇投奔亲戚，途经此地被数名恶人打劫。父亲惊慌失措，携女逃跑时不慎脚滑跌落悬崖，殒命当场。其女其貌不扬，却胜在年轻未嫁。被恶人轮番行过恶事后，这帮人不敢杀人，又怕女子会报官，便剜去了她的眼睛，把她弃于一片竹林中。少女身受重伤，未能走出竹林，便死于林中。直到她浑身飘满竹叶，渐渐与土地化为一体，成为腐殖，也没有人发现她的尸身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石雨山中多了一位总在行路的盲眼少女，眼上覆着白布，手持一根破破烂烂的竹杖。她不断与人偶遇，说自己迷了途，求人送她回家。有些人出于善意，也有人出于歹意，答应了她的请求。少女便带着他们在山中绕弯，有善意的往往能送她到一座小柴院前，领取野果两枚，安然离去。那些有恶意的往往在送他到柴院并收下野果后，还不怀好意地问他，这点烂果子怎么够啊，你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报答我的？ 一双眼睛可以吗？ 说吧。少女摘下覆眼的白布，那张脸上本该生有眼睛的地方空无一物，而下一瞬对方的眼睛与他的眼睛便会交换过来。无眼的山鬼经常抢夺别人的眼睛，但他不知在生前受了何等诅咒，换来的眼睛不消几日就会萎缩退化，化为两个黑漆漆的空洞，他便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。那些捡回一条命却丢了双眼的人惊恐万状地逃下山来，大多无法详述那女子的样貌，只带来了少女的姓名。那少女向每个带路人都介绍过自己，但大家意见不一，有的说她姓素，有的说是素，又有人说她本家姓苏。众说纷纭下，有一个书生从一部说鬼的话本中得到启发，说不如称她为素姬吧。素姬的恶名口口相传，附近百姓连上山打柴都不敢了，怨声载道，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后来有一云游十方的神女来到山下小镇中歇脚。千年之前，道门修行者还不算很多，得道者更是寥寥，人们常把那些能腾云驾雾的人称之为神。神女听了众人祈求，登上山来将山鬼擒捉镇压，山鬼的传说自此终结。为了感谢神女，山下百姓自发修建神女祠，烧香膜拜。尽管事易时移，石雨山下的石雨镇扩建为一座规模不小的城市，神女祠也早就变成妇女们卜算姻缘的灵庙，但好在香火鼎盛，千年不断。不晓得是否是神女庇佑，石雨山一带渐渐风调雨顺，百姓蒙受雨泽，更加感念神女恩德。千年后，因着一群盗墓贼，山鬼被镇压的魂灵被释放出，当场杀死了七八个盗墓人，只有一人逃出升天。山鬼再出，但神女大概早已得到不知所踪。 山鬼是地缚之灵，按理说无法离开石雨山。但据传，有人在城中家里睡觉时觉得天闷，半夜起来开窗通风，见一白衣女子立于他窗前不远处，背对着他，双手下垂，交付在脑后的纱帐极长，随风而飞。似是听到了开窗的动静，他回过头来，开窗的住户刚看清他的脸，便被吓晕，当场险些去世。第二日醒来后，全城都传起了山鬼入城的事情。目睹之人声称，那山鬼现在不仅仅是瞎眼了，有半张脸都朽烂成了白骨，怨念定然更重。山中倒是来了几波修道者，可惜个个有去无回。山下人心惶惶，神女祠香火愈盛，日夜青烟不息，檀香气弥漫全城。在日夜不息的香火中，段叔觉他们上了山。眼前的女子口中所述山鬼伤人、神女伏鬼、山鬼再出，种种情况与他们已知的内容相差不远。听他说完，叶继明好奇道： 你不怕？ 女子条理清晰，娓娓道来： 我在他来前便久居于此，若是离了此地，我又能去哪里？再者说，我是女子，不是害他的男子，他不会伤我。 听到此，零六一问池小池： 有什么想法？ 不对。 哪里不对？ 池小池饮了一口茶，着意看了一眼那女子的手，并不作答。鲛人仙君一书中，段书觉没有遇见这女子，倒是叫叶继明遇见了，苦口婆心伪装成书生的他下山去。书中叶继明本就是冲着山鬼担惊而来，满口答应，转头就又换了一条山道上了山去。经过一番苦心经营，总算如愿被擒。两人被投入同一间囚室时，叶继明提了一下路遇该女的事情，但之后作者把石雨山线匆匆收束，示意这处伏笔并没有被收回。就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，这女子有极大可能是真心劝人下山去的，而非假意吊起旁人好奇，故意引人上山。又因为只是凡人分身乏术，所以劝得了叶继明，就劝不得段书觉。但他若真如自己所说，她只是一个孤身的女子，整天守在一条入山的路上，冒着随时会被山鬼盯上的风险，仅仅是为了行善事吗？虽说千年前的素姬还有一些底线，未曾伤善人，谁晓得历经千年他会变成什么模样？他哪里来的信心笃定山鬼不会伤害他呢？况且他的手……四人饮罢，谢过女子的茶，转身下山，直到看不见那女子，方才换道而行。众道友还被那妖物困在山上，他们断无打道回府的道理。段书觉看向假装自己可怜委屈又无助的叶继明，有意调弄的： 明公子，你若惧怕，不如换道而行。 叶继明凄楚地望着段书觉： 望公子保护小生，小生可是全仰赖公子了。 他一面同段书觉周旋，一面暗暗去着文玉经，心中把姓文的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若是这碍事的文玉经不跟来，他现在何须佯作弱势呀？小鱼虽然现在不能操纵自己的身躯，但好歹能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。文玉经若不在，自己何必这般绑手绑脚，害怕妖力外泄？早就可以在小鱼面前展现自己这三月来突飞猛进的修炼成果了。与小鱼共历磨难的时日多上一刻，他说不准便能对自己多上一份好感。那文玉金霸占了小玉这么多时日也够了，怎么还不放手啊？又走出一段路，已经快要接近山顶。池小池想要观察一下附近情况，端看有无变化，便询问文玉金： 师父，可累了？ 文玉金明白他的意思，顺水推舟： 是有一些。 叶继明忙插话道： 我也累了，